坚强像谎言一样，不过是一种伪装，他只希望有个机会能被你爱上。我还需要多久多长多渴望你才回头向他，贴在他的身旁，微笑像谎言一样，是最起码的假装，眼泪只能躲藏。那个男人爱着你，忘记了自己，从此的小心翼翼，静静等待爱情，他情愿选择相信。 杨宗纬的那个男人，纵然杨宗纬是李宗盛的徒弟之一，然而呢，在爱情叙述的那种陈述感和感染力却一直是无法超越李宗盛的。但是杨宗纬最大的武器呢，是他那种悲伤的嗓音，即使不一定你能够走入到他的音乐故事当中，却能够被他对你所述说的这种情话，那种深刻的感情的美好的故事而深深的打动当中。接下来我们继续要用音乐来打动各位，来听刘若英《幸福的路》。 我不哭不哭。 这是刘若英的歌声，在营造那种一个知心好友与你聊聊爱情两三事的氛围上，刘若英呢一直做的是恰到好处。她的歌呢从来不胜在她的唱功之上，而是她用口吻所营造出来的那种平淡却温暖感人的氛围。每次去听刘若英的歌的时候，她或许是在和你诉说她曾经经历的一些感情，或许是在和你一起分享她那些年得到的以及失去过的一段爱情。来听陈慧娴《逝去的爱情》。 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。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身边